这几天八合送升级版购物手拉车的囤货活动非常的火爆，大家都知道鲜羊奶收购价格上涨了，那么瑞麟羊奶粉上调价格是必然趋势。不少人表示涨价没关系，只要保证是真羊奶粉。是的，瑞麟羊奶全部纯羊奶干燥，不含任何违禁成分，喝过的都知道。 是， 于是我发现近期的订单量都比较大。赵女士因为一直喝瑞麟，趁着优惠一次性订购了100盒。我们提供寄存服务，时刻都是新鲜的日期，早买肯定是划算的。 是啊，瑞麟羊奶粉呢，本来每盒的售价都是258的，89的价格呢，纯属是体验。再碰上鲜羊奶收购价格的上涨，这89的价格呢，肯定是坚持不了多少的。所以啊，那些一直在坚持喝羊奶的，这个机会那千万是不能错过了。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今天呢，八盒我们还定制到了一个套组。原价2064元，现在呢是712。羊奶能够喝上4个月，再送一辆升级版的折叠购物车，更加坚固，更加轻巧，容量大，拉开来有个凳子，买菜排队，接孩子放学，等候时间长了累了可以拉开休息，可承受180斤的体重。升级版定制的不是普通购物车，售价是198元，现在是免费赠送。那么712块钱八盒羊奶加购物车，订购咨询热线记好，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饭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吃一顿丰富营养的早饭，一整天都是神采奕奕。羊奶是不错的选择，羊奶当中含有6种的营养物质，丰富的钙质可以让骨骼和牙齿更坚固，丰富的铁元素是血红蛋白形成的重要成分，丰富的硒元素是生命的火种，还有各种的维 A、维 B、维 C、维 E 等等。在国际营养组织，羊奶被称为营养品，在国外更被称为叫做上帝的早餐。 是的，瑞麟精算配方羊奶粉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是专业做羊奶的品牌，一盒300克，15小袋，市场的售价是258元，现广播推广民族品牌只要89元一盒。那更加惊喜的是呢，一次性订购8盒712块钱，还要再加送给您一个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样一划算下来呢，一个月只要100多块钱，一天只要几块钱。您喝的不是普通奶，是有奶皮的羊奶，补充6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定制版的升级购物车，每天几块钱，对任何人都没有负担。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正宗香醇羊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感谢到手机尾号是0592-0211-7291-0371的几位朋友热情订购。700多块钱呢，能够喝上4个月的羊奶粉，再加一个价值是198元的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欢迎您来电咨询，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我希望呢您可以多订些，因为呢89这个价格真的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了。早买早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 唯一被大众接受度小的原因啊，就是羊奶的膻味重，价格高。那现在我告诉您，10年前的羊奶膻味确实是重，但是现在科技进步了，引进的是国际双重的除膻工艺，现在的羊奶没有膻味，奶香浓郁，连不吃羊肉的人也能接受。 没错了，品质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在盒子上有一个山羊标志，是陕西省乳品协会授予使用的纯羊奶标志，保证到每一滴都是新鲜、安全、营养的。这么好的羊奶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是300克，15小袋的独立包装。现在呢，89元的价格倒数当中，赶紧囤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打个电话来试试看，为您定制套组，4007106108，4007106108。 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已经出现满线状态了。如果打不进来，请耐心重拨。马上712块钱，您再也买不到8盒的羊奶了，因为5月初就要全面涨价了，库存一旦销售完毕，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了。所以最后的一分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民族品牌品质保证，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制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经常呢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拿健康换钱，而老了呢拿钱保命。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在不经意间就开始透支健康了。那么在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忙碌的工作以及不健康的饮食中，就造成了对健康的损害，从而呢就导致了免疫力下降啊，各种慢性疾病提早出现这些现象。那么这些对身体的透支往往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就通过长时间的慢慢积累，很多时候是直到疾病发作才显现出来。可以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种种身体的过度劳累、放纵以及不健康的饮食的行为，就是在这样悄无声息的让我们原本健康正常的身体呢逐渐的走向了透支、亚健康，最终呢我们失去了健康。那么在前几天呢，我在网上呢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说的是一位姓王的先生，今年刚刚40岁，就做到了某公司的中层领导。那么目前呢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可这一天呢他突然感到胸部剧烈的疼痛，并且有呼吸困难，那么情况十分危急，家人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最后呢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那么家人呢接受不了啊，是悲痛欲绝，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因为家里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通，一个刚刚40岁正在壮年的一个人，平时也没有什么毛病，怎么好端端的说走就走了呢？那么通过家人的描述啊，我们才知道说王先生在2年前就曾出现若有若无的胸部疼痛症状，但却很快就缓解了，因为不是经常发生也就没能引起他的注意。那么其实胸部疼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感冒咳嗽会导致胸痛，而肺内感染会导致胸痛，肋间神经痛也会导致胸痛，而主动脉夹层、胸主动脉瘤、心绞痛以及冠心病这一类心血管疾病呢也会导致胸痛。那么后来呢，我们对王先生的同事呢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王先生平日社交能力很强，喜好烟酒又极爱肉食， 这很可能呢引起血管内堆积大量的血液垃圾，也就是脂类垃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血管内堆积的油太多了，钢块太多了。但王先生具体是什么疾病导致的死亡呢？那最后呢，经尸检发现，病人呢主动脉内有少量的灰黄色以及灰白色的斑块残留。那这些残留的痕迹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他们引起了王先生的死亡？这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么随着后来的尸检报告呢，最终得出了结论，王先生呢是死于主动脉夹层的破裂。那么人体的血管壁一共有三层，从里往外分为血管内膜、中膜和外膜。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三层膜就像三合板一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一旦内膜因为某些情况产生破裂，这个血流啊就会由破裂的地方冲入主动脉壁的中层。那么这个时候呢，血管壁呢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外膜了。因此呢，主动脉夹层形成之后呢，最致命的就是管壁的破裂。那当外膜顶不住汹涌的血流的时候呢，则血管壁就会出现破裂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血液就如同江河决堤一般，在体内是肆意奔涌啊。病人往往在短时间内就会导致死亡，而主动脉夹层因此呢也被称之为我们人体内的不定时的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那么在调查中啊，发现正是两年前这些灰黄色或者灰白色的斑块的脱落呢，使血管壁的内膜发生了破裂和脱落，那么堵塞了主动脉夹层，埋下了祸根。那么终于呢，正是这个不定时炸弹的爆炸导致了王先生的死亡。虽然王先生是死于主动脉夹层破裂，但背后的元凶是什么呢？背后的元凶正是那些存在于血管壁的灰黄色或者灰白色的斑块。那么我们无数人呢，都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他们害死。那么这个斑块的学名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呢，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根源是什么呢？您比如说长期的高脂肪的摄入，尤其是动物脂肪，和缺乏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呢，是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最主要的诱因。而王先生长期的好酒和无肉不欢，就是导致动脉硬化斑块的基础。那么随着过量的胆固醇、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呢，会使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血脂。那么用老百姓的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血液当中的油多了。那么你这些多余的胆固醇不能够被肝脏及时的分解掉呢，就会在血管内膜上逐渐的沉积，导致血管壁是越来越厚，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那么血液的流通环境越来越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血管呢，导致血管悄无声息的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呢病入膏肓，一旦疾病爆发，最后悔之晚矣。那么实际上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在美国呢，一批科学家呢对埃及博物馆存放的20具木乃伊曾经进行过尸检，发现呢这20具的木乃伊中啊，有一具死亡的原因就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还有一位美国的医学院的专家对137具可以确定具体年龄、性别、身份的木乃伊呢进行了计算机这个断层扫描。那说白了就是给这137具的木乃伊呢做了全身的 CT 扫描。那么最终呢发现这些木乃伊中大概有 74% 的 人有潜在或者明确的动脉硬化现象。那么著名心脏问题研究所汤普森博士说，这137句分别来自于古秘鲁、古埃及，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800年直到公元20世纪，也就是上个世纪。那么其中呢，超过40岁的木乃伊中，在半数以上出现过血管钙化，也就是血管硬化。而这些出现血管钙化的木乃伊当中啊，有80%以上根据身份现实显示，在当时他们是贵族或者是皇室成员。那么大家听听啊，这些人员很有钱，这些成员吃得好是吧，肉吃得多，油吃得多啊。那么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有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可见动脉硬化这个疾病在几千年来在全世界各处，尤其是在有钱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疾病。那么在19世纪呢，法国著名的医学家卡萨尼斯就说过，人与动脉同寿，也就是说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说要健康长寿，首先要解决血管硬化、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导致动脉硬化的因素有什么呢？因素首先就是年龄。年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出生逐渐的走向成年，然后从成年逐渐的走向老年，最终呢到了一个终点，就是走向死亡。那么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随着年龄的衰老，我们不仅脸上增加了皱纹，头上增添了白发，那么我们的血管这个生命线也在逐渐的走向老化。从年轻时候的富有弹性的血管，到最后血管逐渐失去弹性，这是无法回避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45岁左右逐渐的以每年 1% 到 2% 的速度出现血管硬化。那么如果仅仅是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那么这种血管硬化，也就是硬化的速度呢，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因为这种血管的老化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变化呢，是在您的体内呢，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形成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管啊，这个自来水管如果用上10年20年，那管子怎么可能不生锈，怎么可能不老化？那么听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说，说家里的水管用时间长了，不仅会生锈还会堵塞，这是很正常的，没错。但人的血管和水管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只要您的血液质量是合格的，那血管的老化，也就是由于年龄的增长所引起的动脉硬化，是不会影响到心脑血管的供血，更不会导致出现心梗、脑梗。但我们每个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人要想活着就要吃、要喝、要呼吸。那首先我们拿吃的来讲，我们现在吃的是太好了，可以用营养过剩来形容我们现在老百姓的吃。我们可以顿顿吃肉，顿顿喝酒，可以把各种含糖饮料当水来喝。我们吃的油是越来越多，吃的肉也越来越多，吃的糖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呢，吃到了哪里啊？都吃到了我们的身体里。最后呢，无论是你吃的还是喝的，那么最后呢，都变成了你身上的脂肪，也都变成了你血液当中超标的血脂。那我们上了60、70岁的老年朋友可以想一想，在30、40年前，市场上有卖减肥药的吗？因为我们不需要减肥。在30、40年前，有这么多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脂肪肝的患者吗？那肯定没有啊。你看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减肥药卖，是因为有太多体重超标的人。 那么本来呢，你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血管老化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你的身体并没有因为老化而出现什么要命的疾病。但正是由于你的饮食习惯，无论是肥胖还是脂肪肝，还是高血压乃至冠心病或者糖尿病，都是吃出来的，而这些疾病都会加速你动脉硬化的发展。那么这种加速呢，不是年龄导致的，而是疾病导致的。你看上面我所提到的这种疾病，那么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都会是致命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后悔有用吗？肯定是没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卖后悔药的。那就像我刚才和大家讲的，说由于疾病导致的动脉硬化症，那当血管破裂的时候，尤其是脑血管破裂的时候，轻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可能很多的患者说，脑血管破裂是什么病啊？那就是脑出血嘛，是吧？那么轻者会留下来的后遗症，比如有的人说呢，说现在胳膊腿不灵活了啊，流口水了啊，说着说着就想不起来说什么了。那么严重的呢，严重的小命都没了。那么当心脏的动脉瘤破裂的时候，不是很快就要命了吗？所以说这动脉硬化呢，我们绝不能小瞧它。因为现在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动脉硬化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那么我们下边和大家讲一讲这一杀手是如何作案的，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一下他的作案过程。那么第一步当然就是潜伏了，是吧？在你不知不觉当中钻入你的血管壁，你将人体的一些疾病或不良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吸烟、大量的饮酒，这些因素就极易造成血管内皮破损，出现血管硬化。而血液当中过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通过破损的血管内膜钻入血管壁，那么慢慢的沉淀下来，使血管壁越来越厚，血管内皮越来越毛糙，逐渐的就失去了弹性。这就是我说的潜伏了，潜伏在血管里找机会作案。那么第二步呢，潜伏下来它要酝酿啊，要找机会啊。那么当你血管壁的沉淀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逐渐的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斑块，那么形成一种医学上称为粥样硬化的物质，我们把它称之为粥样硬化斑块。而这些斑块呢，是日复一日的逐渐的左一层右一层的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那么就像自来水管上面的水垢，使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得狭窄，那么血液流动的环境也越来越差。那么很多的患者在这个时候在临床上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有的人呢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呀，一天到晚都是迷迷糊糊的想睡觉啊，一检查说脑供血不足了，还有的人呢有了血压高了。那么另外有一部分人呢，一旦活动量大的时候就会有气短的感觉，一做心电图呢就提示说你有心肌缺血了。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你是脑血管也好，还是心脏的动脉血管也好，已经有了斑块，已经这些开始斑块呢开始蠢蠢欲动了，在酝酿作案的时机。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作案了啊，作案就是要发生大的事件了。那么由于动脉硬化斑块它分两种，一种是比较稳定的，而一种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个稳定的斑块呢，沉积的时间长，不容易脱落，往往堵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脑梗了，或者出现了血栓了，或者出现了脑溢血了，或者出现了心梗了。那么对于这种斑块，我们人体有充足的时间形成破殖循环，也给我们充足的时间进行治疗啊。那只有当斑块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才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那么当咱们的血管管腔狭窄超过 70% 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会出现心绞痛、脑梗、脑血栓和脑出血的可能。而不稳定斑块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馅儿大皮薄的饺子。大家都知道这个馅儿大皮薄的饺子啊，煮的时间短了不熟，煮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啊，饺子皮破了，馅儿都露出来了。那么这个不稳定的斑块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比如说来自一次心脏的房颤，就会导致斑块的脱落。这个脱落的斑块啊，随着血液循环的流动，可以堵塞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那堵在心脏就会诱发心梗，而堵在大脑就出现脑梗。那么堵在下肢就会导致下肢的动脉血栓，而堵在肺部是最可怕的，会导致肺动脉栓塞，很快就会导致呼吸抑制死亡。所以说不稳定的斑块一旦脱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延缓血管的增厚变硬，那么引发血管的挤力呢？那大家呢可以按照我接下来给大家的这个方法呀啊来用药啊。很简单，这个方子呢专门是针对动脉硬化以及脑血栓的一个方子，也能起到预防心梗的作用。有白子仁300克，核桃仁1000克，桃仁500克，松子仁300克，红糖或者蜂蜜1500克。那么你前四味药呢，捣烂如泥，比如说白子仁啊、核桃仁啊、桃仁啊、松子仁啊，你捣烂如泥混合到一起，然后用红糖或者蜂蜜调匀即成，那么放在冰箱里，你每次服10克，每天2到3次开水送下。主治动脉硬化症包括脑动脉硬化、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和肾脏动脉硬化。那么这个方子呢，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呢，可以拨打400的电话进行咨询。常听我们这档栏目的人呢都知道，说糖尿病人呢是由于高血糖相对血管的损伤，会比正常人更容易产生动脉粥样硬化。而且糖尿病的患者呢，动脉硬化的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而动脉硬化呢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眼底出血，而更容易导致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脑血管意外呀和下肢坏疽、糖尿病足这些并发症。尤其是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得糖尿病之前就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这部分患者，当得糖尿病后会发现原有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在高血糖的作用下呢会很快加重。那么即便有一部分患者在得糖尿病前的身体健康状况不错，但一旦确诊为糖尿病患者，伴随着得病时间的延长呢，即便是血糖稳定的话呢，还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并且伴随着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加重呢，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您比如说心梗、心衰以及呢脑梗、脑血栓、脑溢血。因为糖尿病啊，首先就是会由于高血糖对血管带来的损伤，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血管硬化。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糖尿病的患者无论是动脉血管还是静脉血管还是毛细血管都会出现硬化的现象。因此呢，让糖尿病患者呢随着得病时间的延长呢，已经逐渐的认识到单一的降血糖已经再也无法解决他身体上所出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并发症的问题。所以糖尿病的患者会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啊苦不堪言，不仅是难以忍受到疾病对自己带来的折磨，也难以忍受呢常年用药大把花钱给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危机。 那么你看，在患有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啊，有20%以上的患者呢，有合并糖尿病。所以一旦您出现了顽固的高血压，当您服用降压药物不理想的情况下呢，您一定要看看您是否有糖尿病的存在。说起这件事呢，让我再想起了我在临床上啊，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患者呀，得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啊，仅仅4-5年。他一直以来啊，他的血糖数值都是比较高的啊，用他的话来讲，从得病以后血糖从来没有正常过。那么平时呢是皮肤瘙痒啊，难以入睡呀，并且呢是浑身乏力，用他的话来讲是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干。那么他为了把血糖降下来的话呢，每天需要打2次胰岛素，每次注射18个单位。后来呢一段时间开始呢，他就发现了他的腿啊出现了水肿，这脚趾头啊经常发麻，并且有疼痛的感觉，腿上的血管啊全部都凸起来了。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是糖尿病引发了动脉硬化了，而且已经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的现象。那么再往前发展一点啊，你的脚趾头啊就该出现发黑溃烂了。那么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为了保住这条腿，那么就要截掉脚趾头啊。当时他听了以后也非常害怕。所以说呢，在很多的时候呢，咱们体内上出现问题，比如说高血糖啊，拿糖尿病来讲，高血糖所带来的在咱们身体外呢是有所反应的啊，比如说皮肤瘙痒啊，挠破了以后伤口不爱愈合呀，啊，比如说您的手在切菜的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切了一个小口，然后这个小口啊反复的溃烂呢，还有呢就是您的下肢鞋穿的不合适，脚磨了一个泡啊，然后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糖尿病足导致截肢啊。当您的身体呢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相当于它给了咱们一个信号，来提醒咱们说您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您一定要赶紧去检查，以免呢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么在目前呢，认为咱们血管病变、动脉硬化的发生与病人的年龄、糖尿病的病程以及糖尿病的控制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就拿糖尿病来讲，糖尿病的血管病变是常见的糖尿病的非常重的一个并发症之一，这也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你看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就是眼部的血管出现硬化了，出现破裂了，血管破裂了。而糖尿病导致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就是脑部的血管出现硬化了，出血就是血管破了。而梗是什么呢？梗就是血管堵了。那么糖尿病导致的心梗呢，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了硬化了，血液当中有了血稠的现象了，而血管壁有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了，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了。那么糖尿病导致的肾脏损伤，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肾脏血管出现硬化了，出现了蛋白尿浮肿啊啊，以及呢白细胞、红细胞满视野等等。可见糖尿病加上动脉硬化有多么的可怕。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想解决血糖的问题，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那我经常在和大家讲，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呐，不在胰岛啊。我们不是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打了那么多年的胰岛素，那么咱们的胰岛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吗？就说明什么呢？糖尿病的根源是在肝的，因为是肝脏能够自动调节血糖，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呢收回肝脏，能够避免血糖升高。当人体能量缺乏的时候呢，肝细胞就会把之前在肝脏内储备的糖原释放出来，来满足呢我们身体所缺的能量的需求。那么当肝脏功能异常，或者说一旦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它就再也发挥不了 控制血糖的功能，从而呢就导致了血糖升高，尿糖出现。而只要肝脏这种自动调节血糖的功能正常，血糖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呢解决糖尿病患者常年用药的烦恼。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前半部分呢只能和大家聊这些，刚才给大家开的一些方剂呢，如果记不住的话呢，可以拨打400的电话。那么我们还是把下面的宝贵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张老师啊，你好。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你好。 张老师，我是北京顺义的王志成。 嗯，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身上的毛病，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其实主要是咱就是眼睛啊干痒，总想拿手揉啊，眼睛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难受，那搁着像磨着了，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时候感觉是好像是眼睛啊看东西就是有点那啥，眼睛睁不开的那些情况，怕光，这到医院也检查了。检查说是青光眼，而且呢还有白内障。以前是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嘛，就以为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说就拿点那个什么滴眼液呀、还有那些就是降眼压的那些这滴眼液在用外用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感觉这个眼睛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呢就是视力越来越差了，越来越不清楚了。电视也看不成，在家里干着急，火气也特别大。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脖子整天就是好像是就好像是僵硬了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整了太高的枕头，就是有颈椎病，回头啊低头啊都受到限制了，这现在头脑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头晕，主要是整天就感觉耳朵里面好像进了小虫子差不多，睡着了吧他听不到了，只要是醒了之后又开始嗡嗡嗡的耳朵响。整天呢是胳膊这个右手啊右胳膊呀有点好像是控制不住了，有点这个颤抖了，是发抖了个现象。关键血压还高啊，血压我吃硝苯地平那个长效的那一天一片的，血压还在160左右下不来。这一身的毛病啊，从头到脚，而且呢，这药越吃越多，肠胃不好，肠胃有这个结肠炎，经常就是反复的，就是腹泻，还有那个，我就发现大便里面还有那个带血的现象， 这是个慢性结肠炎啊，肚子经常时常的疼痛吧，是吧？ 疼稍微不对劲儿，稍微吃点不对劲儿东西就开始拉肚子疼，有时候一天好几回。 您这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所以现在您的用药是很多的，但是您的病呢，比如说原有的疾病啊，在得糖尿病以后，原有的疾病会加重。有一些问题呢是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就像你的视力的问题，而您这个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原有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结肠炎会加重，这个青光眼跟白内障等于是合并的话呢，那应该是要面临着失明的问题了。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视力越来越不好了，是吧？我先给你开点药，咱们先解决您的这个最难受的事儿，是吧？第一个，长期的慢性结肠炎出现便血，说明这个有肠黏膜溃疡的现象，这个容易导致这个恶变的。我给你开一种药，你记一下，用25味马宝丸。 25味什么宝？ 马宝丸。 马宝丸。 这个按照说明书来用就可以了啊。这个是让慢性结肠炎效果非常好，你也不要多买，先买上一个月的先用着啊。一天用一次，每天早上用一次就可以了。把这药先用开水给它泡散了，搅一搅，连药汤子带药渣子喝进去，空腹吃啊。 行。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其实你以往的治疗，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降糖药。 我用的是那个一开始甲双胍，后来是用降糖，好像换来换去的都是西药，这降糖药都用了，就是现在还在用。 所以说您这个胃肯定也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大量的吃药， 越来越不行， 越 来越 不 行， 吃啥东西可能也是消化也不好，是吧？ 消化不好， 排泄也不好，是吧？ 对对。 所以说这怎么办呢？糖尿病这个其实病根儿，您为什么用二甲双胍不行啊？原因是什么呢？糖尿病的病根在肝，因为糖尿病是个代谢性疾病，你不单纯是血糖不正常，而且血脂和蛋白质都不正常。你看你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吗？就说你血液当中这个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就是肝脏的代谢出现问题以后，血液当中的油代谢不掉怎么办呢？就附着在血管壁上，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一个脑供血不足了，血压高的问题了，是不是？为啥你吃这样药还是血压156呢？是不是？那咱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恢复肝脏的功能啊？让它能够正常的代谢糖、代谢脂，血糖代谢正常了，把血液当中的糖收回肝脏了，这时候你血糖正常了，不用吃这些刺激胃的药了。另外呢，血脂能够分解掉了，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血管当中的斑块逐渐的就能够化解掉，代谢至体外，这时候你血压会朝下走吗？这个通过什么呢？通过调肝。从根本上来治，当这个血糖正常的，血脂正常，肝脏功能恢复正常以后呢，脑供血就恢复了，血压就朝下走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另外针对你现在眼睛的问题，用这么一种药你用一下，除了白内障青光眼别的眼病没有，是不是？ 别的没有啊，就是眼睛有点胀疼，有时候就是出门光线太强的情况下，眼睛睁不开也不敢睁眼睛。 因为眼底的供血已经出现问题了，用一点15味罗地明目丸，这个药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15味。 然后买一斤枸杞，宁夏的枸杞，中宁的枸杞，每天一小把，临睡觉前每天一小把，完了慢慢的嚼，慢慢的咽就可以了。 就干吃是吧？ 干吃，慢慢的嚼，嚼得烂烂的啊。嚼得烂烂的就可以了啊。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我经常讲说颈椎病的根源在什么呢？颈椎病根源还是在骨质疏松，用一点6味装骨颗粒，另外呢再用一点骨刺平片。 好， 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行，好，那我记住了，张老师，谢谢您。 好，再见，不客气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你好，是张老师。 对，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张老师，我妈就是一个一起多病的这个患者。现在这个脑梗就是有1年的时间了，医生嘛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大面积的都是堵塞了。关键是我有个啥问题呢？这个有高血压，高血压就是时间长了，有10年了。 情况就是高压就是基本上平时就是156，我也一直就是没有吃这个降压药嘛，所以就是引发这个脑梗塞了，就是说那不就是这样建议的。还有这个多发性这个肺腹结节，心脏病，2.5点就是关反流嘛，就是基本上就是睡也睡不好觉，平时嘛就感觉到这个心慌气短的，说话嘛就是也没几气，软绵绵的也没力气。再一个就是这个腿关节这儿嘛有滑膜炎，这个腿嘛就是有点，我这个腿嘛本身就是有点这个螺旋腿八字形的，走路嘛就好像往外撇着嘞。现在你看有滑膜炎以后它就是疼嘛，你想这个冲秋季犯的特别厉害，它里面有时候也响那个积液，走路的时候就是咔咔响。现在我也就是说基本上也不爱上楼也不爱下楼，我们家虽然是三楼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一下楼疼，所以嘛就是说就不爱上下楼，在家里面尽量的就是走一走呀，动一动，就这我都懒得动，感觉都就像抽筋一样啊。这个腿嘛就是还有点静美曲张，上面就像蚯蚓一样，一摸嘛冷冷鼓鼓的，那个青筋嘛都鼓出来了。还有胆囊还有息肉也6-7年了，这个后背嘛也疼，反正我这个病嘛张老师你说也挺多的啊，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真的我就说赶快找你让你给我看看我该咋办嘛。 一体多病的患者今年多大了？ 今年66岁。 啊，哪儿的听众啊？ 是北京延庆的。 确实是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给咱们带来的痛苦是这样大的，而且你这个降压药得用啊，你不用降压药不行啊。你不用降压药，你一旦脑血管破裂呢，您现在这个多年的高血压已经是有了动脉硬化了，用下这个已经出现了脑血管堵了，那你不用降压药怎么办呢？那说不定哪天全堵了以后呢，你这可能走不了了，是吧？而且你的高血压已经对心脏造成损伤了，为什么2.5点反流啊？还是高血压导致的一个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用这么一种降压药吧，你记谢沙坦。谢沙坦。这个心脏的问题呢，用一点冠心7-V片。这个脑梗的话呢，用一下这个25味珊瑚丸。另外呢，你这个多发肺结节啊，我建议您到医院确诊一下，做一个加强 CT， 看一下。如果是结核得的结核是结节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消瘦乏力大汗呢，那你这个叫抗结核来治疗。如果这个结节是恶性的话呢，我就建议您做个肺穿做手术了，知道吧？ 行 好吧。 好，我知道。 滑膜炎的话呢，用这么几味中药您记一下。苍竹12克，白竹12克。茯苓皮20克，这个薏仁20克，金银花20克，川牛膝15克，早晚服用啊，先抓七副，用上7天以后打个电话，好吗？ 好的好的，那行，我到7天之后给你打电话。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你好。 你好。 你好。 老师。 你好。 张老师，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听您的节目。我现在身体啊还行，我就想跟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 老伴儿什么情况？ 老伴儿啊，他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还有糖尿病。他现在血糖啊，餐前是10.8。外面他肺啊还不好，有哮喘，胸寒闷，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风湿性的关节炎。也给他尝试过许多办法，但是啊都不理想。那张老师您看看他这个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关节的问题咱们都知道，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啊。如果不保暖的话呢，这个谁也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个风湿就是风寒暑湿导致的，是吧？那怎么办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再一个呢，针对他的这个有点支气管哮喘呢，这个在如果拍个片子的话，会发现可能会有肺气肿的现象，如果多年的话，是吧？这个用这么一种药啊，用25味肺病丸，25味肺病丸它有消炎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这个按照说明书吃就可以了。另外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呢，我给你开一个方子，你记一下。 您说吧。 有葛根， 25克， 红花10克，当归10克，川芎10克，赤芍15克，丹参30克，羌活10克，菊花10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 五味子10克。 这个早晚各一次啊，这个治疗冠心病啊，像心绞痛发作频繁呢，频繁的有这个刺痛啊，或者有闷痛啊，胸闷气短呢，这个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给他抓了10副，用了10副药以后呢，打个电话啊。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呢，用一点芦丁片，这个药也叫曲克芦丁，也叫麦冬。因为他的糖尿病的话呢，得治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哎呦，糖尿病啊，也得有10年了。 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 吃的是双胍类的药。 双胍类的药啊。那么您这个节目，您可能听张老师讲这个节目，用您的话来讲，跟老伴听了一段时间了。 对。 因为双胍类的药呢，它就是通过胃肠来阻断对糖的吸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糖吸收不了了，是不是？食物当中的糖吸收不了了，营养也吸收不了了，对不对？ 是 吧？何况您吃双胍类的，您的血糖也不正常，说明您这个药物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因为什么呢？糖尿病的病根不在胰岛，它在肝脏 啊。 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血糖升高的现象，因为它不能够把血管内的糖收回肝脏，这时候血糖就高了。那么我们要使血糖正常的话呢，首先咱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恢复肝脏的功能啊？那就是调肝，通过调肝降糖方呢，来恢复这个肝脏营养的功能啊。一般像您老伴这种情况，有时候半个月血糖就正常了， 对 吧？那么再有呢，常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是不是胃也不好啊？是吧？ 对，胃不好，不好。 胃不好的话呢，我建议您呢，在用这个调肝降糖方之前，最好通过特膳把脾胃的大门打开。脾胃的大门打开了以后，不单纯能够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咱们恢复肝脏的功能，调节血糖。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记不住的话就拨打400的电话啊，咱们只能 好的， 好好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早春时节，冷暖交替，许多老年人已经开始了春困。但是您知道吗？春困并不只是生理反应，也有可能是脑梗的前兆。张老师温馨提示，一旦发生言语不清、一侧肢体麻木、无力、眩晕等症状，应及早就医，争取早诊断、早治疗。今日秘方分享，凡是有脑梗的朋友请记好，钩藤15克到30克，石决明30克，生石膏30克，瓜蒌30克，生菌10克，川芎15克，红花15克，土虫10克，桃仁10克。对于脑血栓后遗症、言语肢体障碍、眩晕健忘等有奇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